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么说，我们的第四考要求协助你们剿灭这个邪魔虎鲸族群，就相当于是我们要承受一半的邪魔虎鲸攻击才可以了。 哼，怎么，你怕了？你要是怕了的话，可以不去。 我倒是想不去，可我要是不去，我的黑极六考就会要了我的命。再说了，就算是百只邪魔虎鲸又能怎样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就赢不了？ 我才不管你们是否有勇气有实力，我担心的是我的族人。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，我的族群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局面。万一你们能力不足，没能剿灭邪魔虎鲸群，那么我的族人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 听了小白这句话，史莱克七怪众人都沉默了。涉及到小白族人们的生命，他们不得不谨慎。可是考核摆在眼前，他们真的能不去吗？半晌，还是唐三开口。 小白，我不能保证你的族人不会受到损伤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，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，那么我们一定会死在你前面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们不会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。虽然你是我们第二考的考官，但你应该清楚，我们是把你当作朋友看待的，你的族人自然也都是我们的朋友。我只能说，我会尽一切努力减少你族人的伤亡。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参与这场战斗的话，那么麻烦你将我们送到那里去，我们会自己面对。 我们能不去吗？这不只是你们的考验，也是海神大人给予我们的使命，歼灭邪魔虎鲸群，还我们的家园海洋以和平。作为海神大人的仆人，我们责无旁贷。既然你们自认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就出发吧。 一边说着，小白转向大海，张口发出一声奇异的嗡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嗡鸣声很小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声音逐渐变得宏大起来，甚至压过了海上波涛的声音。海神岛前方的海水沸腾，一条条矫健的白色身影开始在海面上露出他们的三角背鳍，排列成整齐的阵型。足有200只魔魂大白鲨列队的情景极为壮观。这些大白鲨的体长都超过15米，每一个身上都释放着强悍的能量波动，在海水的掩映下，它们就像是一支阵容整齐的军队一般。小白口中的声音收歇，转过身再次看向唐三。 唐三，我知道你要经历的是海神九考，否则也绝不会出现眼前这样的考验。在出发之前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你能答应。 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就绝不推辞。 如果这次我不能活着回来，在这片海域中还有我族人的子孙们，100头未成年的魔魂大白鲨，希望你能帮忙照顾，可以吗？ 小白，你不要悲观，我们一定会胜利的，一定会活着回来。不只是我们，还有你和你的族人，那些未成年的魔魂大白鲨还等着你给予他们保护。或许你还不知道，蓉蓉的第四考任务就是保证你不死。如果你死了，我们的考核也就相当于是失败了。 原来海神大人并没有放弃他的奴仆，难道我们真的不用死了吗？ 哎，看样子你很怕那个邪魔虎鲸王啊。你不是一向高傲得很吗？啊，同样是10万年魂兽，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？ 你放屁，谁会怕那个混蛋？出发。 说着，小白腾身而起，扑入大海之中，化为本体。奥斯卡在地上打了个滚就站了起来。他惊喜地发现，小白那一掌虽然没用什么力，但原本应该出现的疼痛却并没有存在。 自己的骨骼肌肉在那一掌拍上身体的时候自行产生了泄力效果，看上去狼狈，可实际上一点都不疼。史莱克七怪同时腾身而起，在小白的指示下分别落在七头格外巨大的魔魂大白鲨背上。小白一杀当先，猛地窜了出去，200头魔魂大白鲨紧随其后，带着史莱克七怪直奔深邃的大海而去。在真正的大海之中，史莱克七怪才真正体会到了魔魂大白鲨海中霸主的一面，乘风破浪，前进速度之快，绝不是任何船只所能相比。呼啸而过的海风宛如刀子一般切割着他们的身体，周围的海水化为蓝色光晕，不断从身体两侧掠过，那种感觉可以说是极为刺激又惊险的。哪怕是飞行在空中以速度著称的白沉香，也不得不用出两个低级魂技才能跟在他们上方不被落下，这才是魔魂大白鲨真正的实力体现。在环形海中，小白因为海水面积太大，一直都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不过眼前的发现也更令史莱克七怪警惕起来，如此强大的魔魂大白鲨也会对他们此行的目标邪魔虎鲸有所惧怕，可见他们这第四考的难度。魔魂大白鲨前行，唐三也没有闲着，有了魔魂大白鲨作为交通工具，他也可以全心全意地思索战术。毫无疑问，邪魔虎鲸群是极其强大的，甚至要超过魔魂大白鲨群一倍不止。他们七个人真的能够对付上百头大海中的顶级魂兽邪魔虎鲸吗？小白明显是打不过邪魔虎鲸王的，甚至连普通邪魔虎鲸都已经令他们捉襟见肘，就更不用说是去帮助小白了。从双方的实力来看，唐三虽然对自己有信心，但却绝对不会盲目的去硬碰硬，智慧也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可以想象，邪魔虎鲸群的实力既然如此强大，那么他们必然会产生出自大和傲慢的习性。正面拼斗就算最终赢了，魔魂大白鲨群也必然会损失惨重，那绝不是唐三希望看到的。小白那悲伤的眼神会深深地烙印在他脑海之中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要想想其他办法。500里的距离不近，但以魔魂大白鲨这种奇快无比的赶路方式，也不过是2个时辰的功夫而已。在唐三的要求下，小白指挥着自己的族人在距离目的地还有50里的地方停下来休整。唐三放出龙渊艇给史莱克七怪落脚，小白也被他叫了上来。一向对新鲜事物好奇的他，此时却没有心情对龙渊艇多做欣赏，只是静静地在那儿坐着沉思着。 小白，你还在担忧吗？ 你说呢？ 我现在有个办法，或许能够将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，不知你愿不愿意试试？ 办法？什么办法？我可告诉你，邪魔虎鲸有一种波纹探测方法，只要10里之内出现拥有能量的生物，都无法逃出他们的探测，立刻就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你要是想用一些小伎俩来对付他们，趁早打消了念头的好。要是那么容易对付，我们早就将他们干掉了。 探测能力如何与我的计划无关，我只问你一句，邪魔虎鲸怕不怕毒？ 毒药？没错，我们这些海魂兽并没有抗毒的能力，但你不要忘记，我们的身体有多么庞大，再加上强大的魂力，就算吃下大量的毒药，也能凭借自身免疫力抵抗住。海蛇的毒可以说是大海中最强的了，但不论是我们还是邪魔虎鲸，都可以拿它们做食物。你能有什么毒比海蛇还强吗？更何况，如果你是把毒下在海里面，以邪魔虎鲸的警惕，他们很快就能发现，只会令他们变得更加凶残。 这你就别管了，我只问你，敢不敢和我冒次险？就你和我两个。 你和我？你不会打算就我们两个去攻击邪魔虎鲸群吧？ 当然不是攻击，而是偷袭。难道你不知道有一门艺术名叫暗杀吗？ 我不明白， 你能有什么办法接近邪魔虎鲸群而不被发现？ 哼，那你看着。 手指在额头上一点，下一瞬间他就这么毫无预兆的在小白的视线中凭空消失了。小白瞪大了眼睛，强大的精神力骤然释放而出，想要探查唐三所在的位置。但他却吃惊地发现，唐三竟然像是真的消失了一般。他的精神力已经蔓延到直径数百米外的海域，也没有发现唐三的踪迹，甚至抬手在唐三先前所在的位置挥动，也没有碰触到任何实体。 啊，小奥，唐三人呢？ 哼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是说他没办法无声无息地接近那些邪魔虎鲸群吗？ 我信了，我信了还不行吗？唐三，你快出来，和我说说你的计划。只要能将那些玷污了海洋的家伙彻底毁灭，冒险算什么？ 淡淡的蓝光轻闪，唐三的身形已经重新浮现出来，依旧是坐在先前的位置，甚至连姿势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就像是从未移动过似的。 唐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这是我的一个技能，能够将你我隐身，我需要你作为我的坐骑，这样我们才能来无影去无踪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也没把握能够独倒邪魔虎鲸，不过不试一下又怎么能弄清楚他们的身体抗性达到什么程度呢？而且毒只是我给他们准备的第一道礼物而已。 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 唐三朝奥斯卡挥了挥手，同时将小五的本体收回到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中。奥斯卡会意地抛过来一串香肠，都是粉红色和墨绿色的。至于小五，那是唐三的无奈之举。小五早就通过灵魂威胁他必须带上自己，在唐三的极力反对下，最后两人相互妥协，小五肉体被放入如意百宝囊中，这样也算是跟随在唐三身边了。 邪魔虎鲸的探查能力不是只能延伸到10里左右吗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前压一些，至少也到距离他们20里的地方，也好给你们接应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